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五，农历6月28。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对中高风险地区来京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7健康管理。 本市暂缓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已经获批没有举办的延期举办。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学校秋季暂缓开学。 市住建委出台新规，原家庭住房套数达到限购标准，离婚3年内不得再经购房。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总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疫情。本市昨天召开第23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晓俊通报，5号0点到15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本市将进一步加强来京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对高风险地区已经来京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对中风险地区已经来京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居家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不具备居家观察条件的一律实施集中观察。 对有病例发生地区的所在地市全域来京返京人员，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实施14天健康监测。必要时，疾控部门将根据相关地区实际风险情况，确定管控时间和范围，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凡是被确定为次密切接触者的，除了本人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外，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员按规定进行闭环管理，不得参加任何聚集性活动。对居住在社区村的人员，一般实施7天健康监测。 本市还将进一步严格社区村聚集性公共场所扫码登记、预约限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对于社区村非生活必需的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场所，要应关尽关，暂停开放。 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在发布会上表示，首都文化和旅游行业需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日最大承载量的60%限流开放，合理控制外部来京人员预约量。 本市还将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主要指体育场馆等场所举办的大型演出活动，已经获得批准但是尚未举办的演出活动延期举办。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延期举办。组委会将密切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公布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信息。 受到疫情影响，本市多家演出场所发布公告，取消或者推迟近期的演出活动，部分场所暂时关闭。其中，国家大剧院取消了从8月7号到15号的部分演出，经典艺术讲堂等5场活动也将取消。即日起，天桥艺术中心暂停对观众开放参观。 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中国儿艺、中山音乐堂也取消了部分演出，观众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办理退票事宜，或者登录演出机构的官方网络平台了解退票相关信息。 从昨天0点起，北京地区各火车站对进站旅客100%查验健康码，绿码通行，黄码、红码不能进站乘车。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前往北京南站探访，来听报道。 八月以来，本市提升进京管控等级。8月1号到4号，6大火车站到发旅客199.66万人次，环比上周同期减少35.13%。记者发现，北京南站南广场十分冷清，防疫措施持续加强。北京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宇梅说：“ 加强环境消杀和通风换气，在地铁的进出口还有公交车站的旅客等候区都加密检查，提醒旅客戴口罩，保持一米线间距，不聚集，发现情况异常的旅客呢，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北京南站二层候车大厅内客流密度明显下降，执法人员检查各家商户的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北京南站地区城管执法队队员冯天意介绍， 二楼大厅三类场所的话大概是30多家，员工每天要测量体温，第二个是消毒台账，店铺的重点的一些区域要进行消毒，还有健康宝扫码数量，我们会查他们后台的台账，看看他是否履行好扫码测温的义务。 今年七月底，重点战区组织穿越核酸检测机构对本市六大火车站区开展全面环境采样，共180个点位，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张华丽表示， 八月份重点战区将增加环境采样次数，加强战区自身防护，做好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加强各战区消杀频次，落实一线人员100%的接种疫苗，确保零感染。 德尔塔变异株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主要毒株，针对现有防控措施是否有效、今年秋季开学安排等问题，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权威解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说，德尔塔变异株最早发现于2020年9月印度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目前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现有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了德尔塔变异株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性发生颠覆性改变，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现有的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介绍了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 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保证开学有序进行。但总体有个考虑啊，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啊，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啊，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电影局昨天在官网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根据风险等级动态调整情况，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低风险地区电影院的上座率不得高于75%，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暂不开放。 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卫健委的消息，昨天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报告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地已经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三级预警，预警时间从8月5号开始，持续到今年底。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向各州市文旅局、省旅游协会以及省旅行社协会印发通知，即日起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待省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以后再恢复跨省旅游活动。 其他方面的消息，市住建委针对离婚购房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如果原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已经达到限购标准，自离婚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北京购买商品住房。新规从昨天开始实行。 正在办理的离婚不受新政影响，也就是说，在新规施行之前提交了离婚申请还没有正式登记的，离婚后仍然按照原来的政策执行。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获取购房资格外，有些家庭还会因为房产交易中希望获得满五唯一税收优惠而离婚。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申报相关政策，包括夫妻离异一定时期内，任何一方都不得享受满五唯一税收优惠。 昨天有媒体报道，北京5月31号以后生育三孩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记者就此向市卫健委核实，了解到这只是过渡政策，目前国家正在修改相关立法，本市也将加快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新的条例出台前，生育三孩的家庭可以享受目前二孩政策中的奖励政策。 也就是说，5月31号之后生育三孩的家庭，在国家规定的假期外，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过所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1到3个月假期。新的条例出台后，将按照新条例执行。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日本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263例，为疫情发生以来最高。其中，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5042例，与东京都相邻的神奈川县新增1846例，埼玉县新增1235例，千叶县新增942例，都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最高。日本媒体评论说，包含上述一都三县的首都圈地区已经呈现疫情爆发态势。 奥运速递。 两支梦之队昨天为中国再揽两金，中国女乒直落3盘完胜日本，实现奥运乒乓球女团4连冠。14岁的小将全红婵毫无悬念获得跳水10米台金牌，中国依然位于金牌榜首位。今天中国队将在哪些项目中有机会争取好成绩呢？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刘金泽的报道。 今天东京奥运会将迎来第14个比赛日，中国健儿有望在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女子20公里竞走等项目上夺金。此外呢，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将首次同时亮相奥运会决赛舞台。竞走一直是中国代表团在田径赛场上的主力冲金点，中国选手今天将在札幌大通公园角逐女子20公里竞走和男子50公里竞走两个项目。在前一个项目中，刘虹、杨佳玉和千阳石姐三名代表中国队出场的选手是世界排名的前3位，其中刘虹是奥运会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而杨佳玉在今年3月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千阳石姐大赛经验丰富，他们都有实力拿下这块金牌。男子50公里竞走方面，2019年多哈世锦赛第5名的罗亚东将和王钦、边通达携手出战。8月6号晚上，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决赛将在东京的木章展览馆进行。半决赛最后时刻完成绝杀的中国姑娘庞倩玉将为中国摔跤队争取本届奥运会上的首金。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老旧小区改造14-5规划征民意，全市需要改造老旧小区，力争2025年基本改完。 北京青年报报道，扬州疫情14天内出现5代病例，传播场所涉及棋牌室、艾灸馆、企业及社区。 新京报评论，中小学不得月考，为孩子减压是最大的善意。 新华社消息，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蔡奇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并到房山区、海淀区检查防控工作，强调做于细，成于严，防控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 8月2号，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队，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全部比赛，最终无缘8强。本场比赛也是郎平挂帅女排国家队的最后一战。从2013年到2021年，郎平率队拿下2个世界杯冠军、1个奥运会冠军，在前辈们辉煌战绩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女排历史上世界大赛10冠王的传奇。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聊聊中国女排。 APP 恼人弹窗少了，电脑端弹窗仍在霸屏。事前工信部表示，2季度以来开屏弹窗信息投诉环比下降50%，百大 APP 关闭按钮找不到、关不了的发现率降到1%。然而，海量中小 APP 和电脑软件仍是弹窗的重灾区。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聊聊 APP 弹窗问题。 近年来，平衡车、滑板车等儿童车流行，骑童车发生的侵害类案件也在频频发生。日前，北京房山法院发布消息，近年来，房山法院一共审理童车惹祸类案件43件，其中滑板车占比超过50%。相关话题，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实地探访德胜门877公交场站，了解疫情防控下的北京一日游市场变化，探访房山分局窦店公安进京检查站，现场了解疫情防控工作。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明天下午2:54将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从时间上来看，今年的立秋恰在中伏末尾，秋后还有一伏，要当心秋老虎发威了。 立秋后气温逐渐下降，人们食欲增加，建议根据秋季特点科学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贴秋膘也恰到好处，不宜过分进补。 根据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立秋后余暑未消，空气湿度仍然很大，直到秋分这段时间身体容易出现温燥，适合吃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银耳、百合、香蕉和梨等。 中医认为，暑热既伤阴又伤气，容易导致人体气阴两虚，对不良刺激的耐受力下降，要适时调整不良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早睡早起，增加户外运动，增强体能。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2.8摄氏度。今天上午天气晴好，午后开始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本次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大意。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8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23，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老旧小区年久失修，居民期待消除安全隐患。 您看这个为什么爱着火呀？这全是油，您看了吗？ 市民反映，自中高风险区返京后，14天居家隔离期已满，但仍寸步难行。 微信里头看到那个就只能是阴性，没有报告，现在根本就打印不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朝阳区垂杨柳西里13号楼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栋60多年的老楼年久失修，存在火灾隐患。居民多次反映问题都没能彻底解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柏言的报道。 如果这次不解决这个问题哈，一旦酿成那大的事故，到那个时候你真出了人命，一切都晚了。 让居民冯女士如此担忧的是垂杨柳溪里13号楼的消防隐患问题。13号楼建于1959年，共有四个单元，100多户居民，其中70%以上是合居户。8月4号，记者在楼内探访时看到，合居户两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厨房内堆有大量杂物，墙壁上是厚厚的油烟。在一单元3楼的一间厨房内，居民王女士指着厨房的墙壁和燃气管道说：“ 您看这个为什么爱着火呀？这全是油，您看了吗？ 就是我们这个燃气管道上边全都是油， 燃气管道，而且这底儿上，您看那都没法弄，谁都不敢做饭。” 居民告诉记者，这栋楼内不少隔断墙体也易燃。王女士用手敲敲一堵隔断墙说：“ 全都是尾包。”就是过去就跟那个芦苇干了之后上边糊上泥，一点就是说防火的那个安全全都没有。你看就他们两家就住的啊，中间就一层尾包。 另外记者走访看到楼内线缆错综复杂，几十根线缆缠绕在一起之后接入居民家的状况随处可见。多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对于消防隐患的担忧已经得到印证。就在8月2号，13号楼旁边的8号楼发生火灾，幸亏13号楼居民冯女士及时报警。她说， 烟往这边冒，火球呼一下子，哎呦，我就赶紧喊我爱人，我说你赶紧看看那边怎么了，这是这个时候就看着火球呼呼呼就往上冒，浓烟滚滚的，我就赶紧报警了，救护车赶紧开来，赶紧把这火扑了。来了之后，我估计得有大概10来分钟才扑灭这火。这要殃及到我们呀，很危险。你看它这边，如果那个风势如果是往这一刮，那真的说到那时候，哭都没点哭去。 居民告诉记者，近两年来，与垂杨柳溪里13号楼状况类似的老楼火灾频发。 2年之内了吧，垂溪社区需要消防队扑救的老百姓自己已经处理不了的火灾5起，这么频繁的火灾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东西，就没有人管。我们老百姓，我们的人身安全谁来负责？到底 居民商先生坦言，属地部门不久前计划对13号楼等居民楼进行老旧小区综合改造，但是居民认为这对于消除火灾隐患意义不大。 综合式改造什么呀？给你们定的叫什么？我给你弄外墙绑温，换窗户，节能型窗户，就这两项要做，让老百姓签字。你说这种现状老百姓能签吗？绿化带表面光那么光管什么用？老百姓要是内在的生活， 改造这个外立面，改造窗户，但是里边这个安全隐患没有解决， 就没人提这个。 那么垂杨柳溪里13号楼火灾隐患能否得到消除呢？记者向属地垂杨柳溪里社区居委会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东南我们前期一直在入户，在一直在过这事儿，就跟他们弄。 像这个消防的这些安全，能够得到改善吗？ 现在就说应该是也在考虑之内，因为这个东西你好些事儿不是你国家现在马上就能解决的，肯定要想到这一步，具体咱还没介入呢。 之后记者致电属地双井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这个我也向那个这边领导汇报， 就是说跟咱们这个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居民的反应这个问题哈。 8月3号，记者也向朝阳区住建委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现在的房屋有消防隐患问题，我可以给您登记一下，然后派给咱们专业的业务科室，让他们去现场去核查一下，看能出具一些什么有效的方案。 记者了解到，垂杨柳溪里13号楼的产权单位经过多次变更，此前属于北内集团公租房，由于单位破产，产权移交给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在2019年，北京房地集团又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不过，房地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栋楼仍由他们管理。于是，记者向房地物业反映了问题。 我们也给您反映。我们往上反映啊， 这个楼它的这个产权就是咱们房地集团的是吧？ 对，房地集团归首开了。 产权单位我是跟您说这个情况就行，还是说还得找首开集团？ 跟我们说就行，我们给您反映去。 截止发稿，双井街道办事处、朝阳区住建委以及房地物业都还没有给出记者回复。希望相关部门关注垂杨柳溪里13号楼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对垂杨柳地区火灾频发的状况展开调查，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昌平区北七家镇美书家日社区翡翠公园小区的居民李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7月20号，她从张家界返京后居家隔离了14天，最后一次的核酸检测结果也显示为阴性，但相关核酸检测报告的下载和导出难以完成。 应该到2号就应该是满14天了。第14天的时候，有防疫部门上来做核酸检测和那个居家采样。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门检测的那个报告，我就需要一个纸质的东西。单位就说，如果隔离期满了，然后要回来上班，你要拿这个隔离证明，然后还有你的健康码，你得是那个正常的。我们只能从那微信里头看到那个，就只能是阴性，没有报告，根本就打印不了。 另外，李女士告诉记者，目前14天居家隔离已经完成，但她手机里的健康宝一直还显示是黄色，这让她寸步难行。 贴个门磁磁条，应该是第15天呀，才有人来那个把我们的门磁给摘除。健康宝里头那个码还是黄色，等于我们还是没法出去，我们还是没法上班。 没有绿码和纸质的阴性检测报告，虽然解除了居家隔离，但李女士仍然无法出行和上班。为了解决问题，记者联系了属地北七家镇政府防疫专班，工作人员表示，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是由上级部门统一派单，属地卫生院上门完成，防疫专班并不掌握检测报告。 采样是那个卫生院给采样，没有纸质报告。 随后，记者拨通了北七家镇卫生院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采样是由防护人员上门，之后将核酸样本交给上级疾控部门，镇卫生院也无法看到用户端的检测报告。 只要疾控出报告，北七家镇政府是给我们人名单，上边有谁我们去采，采完了是把这个苗啊拿给疾控人做去，我们只是负责一个采的一个过程。 随后，记者联系了昌平区卫健委预防保健科，工作人员介绍了该如何生成纸质报告。 居家隔离人员，我们不提供纸质报告。就是如果说单位需要必须提供纸质报告，你可以选择自费去做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应检尽检人员，我们是只负责检测，然后那个如果是阴性，可以在那个健康宝上查，但是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纸质报告的。 根据昌平区卫健委预防保健科的说法，隔离人员在结束隔离后需要自行去医院付费检测才能生成打印报告，但去医院需要绿码，李女士的黄码该如何撤销呢？记者联系了属地美书家日家园社区，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已经上报，争取8月6号之后的24小时内转绿码。 已经解除隔离了，居家是我们改，就是报告出来之后就已经后台操作了，但是现在疫情期间量特别大，它有一个延期，已经给他操作过了，给他解释一下，咱这块让他24小时内如果还没转成绿码，现在和我们居委会联系一下。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